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的马赛克太阳像和马赛克壁画在我国一些单位落成。两位伟大领袖的马赛克太阳像建立在黄海北道瑞星郡范晔里，描绘两位伟大领袖登上革命的圣山白头山的马赛克壁画建立在圣火里水泥厂，塑造金日成同志领导军民在祖国解放战争中取得辉煌胜利的天降伟人形象的马赛克壁画建立在盐山郡，描绘金正日同志考察大同江啤酒厂的马赛克壁画建立在平壤的大同江啤酒厂。马赛克壁画落成仪式在上述单位举行。